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看，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会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的环路，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亮马桥到国贸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南北双方向，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运行，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承高速京承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北高进京方向，大山子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扎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夏日护心到底该怎么做。最近一段时间呢，北京依然是处于伏天当中，这桑拿天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等不舒服的症状，这些是不是都提示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脏有可能出问题提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 一到桑拿天，许多中老年人就会感到头晕乏力、胸闷气短，甚至是胸痛。研究显示，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就会飙升。我们的心脏看似强大，实则脆弱，天气一热就胸闷气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桑拿天怎么给心脏消消暑？哪些不适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医师贺晓楠给您说说夏日护心该怎么做。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贺晓楠，贺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夏日护心到底该怎么做。首先呢，要欢迎贺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贺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医生贺晓楠。 嗯，欢迎贺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夏日护心到底该怎么做。因为最近一段天气这个比较闷， 大家都说这桑拿天总会出现胸闷啊气短的情况，尤其是很多的叔叔阿姨本来就有这个心脏的疾病，这个天呢再出现这种胸口发闷的情况，就特别的焦虑和担心，总认为这是不是心脏病要发作的一个提前的预警信号了。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让贺主任跟大伙来详细的说一说，也想问问贺主任，其实大家伙可能在通过这种网络的渠道啊，各种媒体看过很多护心的方法，反正我们听说过的有把腿抬高的，然后呢，有说这个每天晚上这个运动不能太过量的，要适度的休息，然后呢心脏有一个好的这个我们说休息的环境的，有没有患者比如说有一些小窍门或者小方法去问您说这种方法是不是做了我就能对心脏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啊？ 对，确实有些人会问一些就是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的问题，说是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护心保心的 方法。其实呢这个桑拿天呢是夏季经常出现的一些天气的现象，而且呢我也简单了解了一下这个什么叫桑拿天，桑拿天的一个定义。桑拿天呢其实就指的这个气温大于32度以上，随着地表温度的这个升高呢，然后更多的就是水蒸发到空气当中，然后呢其实人体适应的一个湿度是 50% 到左右，如果说这个空气这个湿度增加，然后这个气温升高之后，然后导致这个湿度大于80%，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桑拿天了。其实这个空气的更加进步的蒸发呢，它也进一步的稀释了这个氧气的一个浓度，所以说也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一个高原的这种低氧的一个反应。而且呢这个空气湿度越大会出现一个低气压的现象，所以说这种天气的现象，低气压和这种氧气的浓度的降低会导致很多人出现这种胸闷憋气的症状。 哦，也就是说其实不光是有这个心脏基础疾病的朋友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容易有胸闷气短， 对，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因为我们人体其实还是一个挺智能会调节自己的一个这个精密的仪器哈， 对， 在这样的这个高湿同样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胸闷的感觉， 对，所以说不只是老年人有这种胸闷憋气症状，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胸闷憋气的症状， 尤其是运动之后，这时候就感觉自己喘不上来气儿，倒不上来气儿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特殊天气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伙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情况，不用特别担心，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我们说生理表现，但是不是在临床上也有一些预警的信号，可能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出现的胸闷气短就不是由于这天气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跟我们的心脏病有关系啊。 对，所以说我们应该每遇到这种胸闷憋气的情况的时候，尤其我们在门诊遇到这种病人的时候，我们首先会了解这个病人的这个危险因素，包括冠心病的几个危险因素，两个可逆的和五个不可逆的。就是可逆的，就是就包括他这个人是不是有高血压，是不是有高血糖啊，是不是有高脂血症啊，是不是有肥胖啊，是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或者吸烟这种情况，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或者是我们会询问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早发冠心病的家族史啊，或者他以前就有个冠心病的病史。如果说他有这些危险因素，有个病史的情况，我们首先会评估一下这个病人的情况，包括他血压的情况、心率的情况，是否需要一个做一个心电图，是否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是否要进一步检查呀？包括心脏超声啊，或者心肌酶血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如果有这些我们说的这种基础的因素在里边，再出现胸闷气短，我们就提醒大家，这个时候有可能是正常现象，但也有可能就是和我们的心脏病有关系，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找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贺主任跟大伙儿说一说这个夏季又闷又热的天儿当中，我们到底如何保护我们的心脏。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随时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把问题提给我们的贺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而且今天的题目啊，其实我们在健康加油站的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题目，题目是这样的，硝酸甘油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心脏的不舒服的情况，我们想问问大家，它应该是吞服还是舌下含服，哪种方式是正确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健康加油站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为大伙准备的旅行健康套装，其中包括了一个旅行的药盒和一组旅行的小毛巾。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以及知道的互动题目的答案发送过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先和大伙来说一个好消息，14种抗癌药将会迎来新一波的降价。日前，国家医疗保障局表示，为了进一步减轻癌症患者的经济负担，国家医保局已经下调了14种目前前期国家谈判抗癌药的支付标准和采购价格，并且要求9月底前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都要按照调整之后的新价格公开挂网采购。预计在9月份开始，患者就可以陆续买到降价之后的抗癌药了。立秋之后，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多吃肉，以肉来贴膘呢？其实啊，贴秋膘进补不等于只增加肉类脂肪等的摄入以肉贴膘，而是要结合自身的营养状况吃得健康。中医认为秋天是比较燥的，肥腻的肉类油炸食物不要多吃，防止上火和消化不良。秋天我们更建议大家平补，可以选择百合、山药、红枣、莲子等具有健脾养胃和润燥等特点的食物。另外就是立秋之后天气转凉，不再适合吃太多的西瓜这样的寒凉水果，以免对我们的肠胃产生刺激。接下来要和您说一个当心的事情， T 类横流啊，有可能不是感冒，而是花粉过敏。立秋前后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花粉症集中爆发的时期，由于北方地区多见的蒿属植物立秋时节开花，花粉量比较大，风大干燥的时候呢，空气当中花粉浓度也会比较高，容易诱发过敏。起初的时候会出现眼睛痒、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是比较常见的。从8月中下旬到9月上旬，部分患者会出现哮喘的严重发作，需要急诊治疗。专家提醒说，预防花粉过敏，首先应该避免接触花粉，比如说在花粉季节门窗紧闭，尽量减少外出，在出行的时候可以佩戴上帽子和口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极危重症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贺晓楠贺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夏日护心到底该怎么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贺主任就告诉我们说，现在这样的桑拿天当中高温高湿的环境，我们健康人都容易出现这种胸闷啊、气短的情况，更别说心脏本来有一些基础毛病的这些朋友了。那也想问问贺主任，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由于心脏疾病所导致的这种胸闷气短，和我们在这种天气当中环境所导致的胸闷气短有什么区别吗？我们怎么来区分一下啊？ 我们就是首先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冠心病的一个 病史 或者是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包括刚才说到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这些病人。所以我经常跟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说，您最好随身带着一个或者是可及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就是电子血压计或者是电子血糖仪。如果您出现了这种就是无论说是不是桑拿天出现这种胸闷啊、憋气啊、心慌的这种症状的话，或者出汗这种乏力这种症状，您首先去量一个血压，看看您的血压是高了血压是低了。因为就是桑拿天的时候人们会出现这种出汗啊或者焦虑啊这种情绪的情况，会导致这个血压波动比较大，不容易控制。而且呢有的人出汗比较多，会导致血容量降低，然后会导致血压对血压的那个降低的情况，也会导致胸闷憋气，所以说他要调整他这个降压药的一个情况。还有说，如果说糖尿病的病人出现这种心慌啊、胸闷憋气，他是不是由于吃饭夏天啊吃饭不好啊，然后他这个降糖药或胰岛素没有调整这个剂量的时候，会出现低血糖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应该也测量一下这个血糖的一个情况，是血糖低了还是血糖高了，然后进一步调整他这个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的一个剂量的情况，或者饮食的一个量的情况。 这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我们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有一些 些比如说测量的标准可以判断。 对。 但是对于比如说可能不知道自己之前有没有这种心脏的疾病，可能您说的这些危险因素，他说高血压我也没有，但是就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出现胸闷和气短的情况，这有没有什么判断的小窍门或者小标准，我们来区别一下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是说是环境的因素啊？ 因为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桑拿天是一个概念，桑拿天的概念呢，首先它是温度比较高，第二呢湿度比较大，第三呢它的氧气受到了进一步水蒸气的一个稀释，处于一个低氧的状态。所以说我们有的可以让那些没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啊，或者是其他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可以尤其年轻人可以作为深吸气。深吸气呢它可以导致这个低氧状态这个吸入这个氧气这个缓解，而且使您的这个肺活量增加，然后使这个肺泡呢对于这个氧气呢充分的接触，就是使那个无效的那些通气的那个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激活，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改善这个胸闷憋气的症状。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自己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些危险因素和病史的话，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咱们换一个相对比如说这个比较凉快的环境，然后没那么大湿度，然后呢我们深吸几口气，加大我们的这个氧气的摄取量，看看我们这个胸闷气短的情况有没有缓解。如果这时候缓解了，基本上不用太大担心了，有可能是跟这个环境因素有关系。 对， 但是我们换了环境之后，又深吸气之后，依然觉得这胸口发闷气短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可能还有加重的情况，咱们就别犹豫了，很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对、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大部分朋友说这个硝酸甘油的服用方式都是舌下含服，到底对不对？咱卖个关子，咱们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要贺主任跟大伙来揭晓正确答案哈。那也想问问贺主任，在这种潮湿闷热的这个天气当中，也想问问有朋友在说一冷一热，比如说这种空调屋子，尤其是现在有一些商场的这个温度啊，确实非常的低。这个有时候穿着短裤短袖一进去就觉得哎呦已经冻得开始起鸡皮疙瘩了，像这种一冷一热的环境对于心脏的刺激是不是也很大，也容易诱发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诱发我们心脏一些基础的疾病？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就是这种温度的变化会导致血管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收缩，尤其是您从外边这个那个温度 热 对，本来就热，这种血管扩张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一个非常凉的一个环境之后，血管会骤然的一个收缩的情况，这种骤然的收缩会导致这种胸闷啊、憋气啊、血压呀、升高，然后心率增快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去特别凉的这种环境，尤其在家的时候，您开这个空调不要开的特别低，因为很多人就是那种贪凉，就认为外边这个热的比较 太热了， 然后回家呢把空调开的很低。您要是从一个比较高的个温度突然进入到一个比较低的温度的话，这块就血管会有出现了一个强烈的一个收缩的情况，会导致您这种严重的一个胸闷憋气的症状会进一步的一个加重。所以说我们这个空调使用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一些注意事项。 别太过贪凉，而且有一些朋友喜欢这个回家之后冲一冷水澡。 对， 这是不是也特别的危险啊？ 对，尤其是这种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的病人的话，不建议说冲这种冷水澡，因为大家都知道刚才已经提到过，这个温度已经骤降的话，它会导致血管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收缩，强烈的收缩会导致这种冠脉的痉挛呢，出现这种心血管的相关应的一些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或者您这个血管一收缩会导致血管的一个收缩，导致这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因为血压的一个骤然升高会导致您脑血管也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 我还记得之前有这个新闻报道说有朋友这一冷一热相互一刺激出现这种心梗和脑梗的情况，说血脉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个斑块一收缩一痉挛之后， 对， 顺着血液开始跑了， 对， 堵在心脏就心梗，堵在脑子里面就脑梗了， 对， 特别的危险。 对，因为我们冠心病叫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这个概念它不只是指的是动脉中央硬化形成的这个血管的进一步狭窄，我们的另一个概念就是冠状动脉的一个痉挛，冠状动脉的痉挛它也会导致这个心梗。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空调不要调得太低，我们建议大家和室外的温度差5到8度，千万不要调得更低了， 对， 这样的一个温度既节约我们的这个能源资源，同时也让我们处于一个比较温和比较适应的这个环境当中哈。 对， 那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说这个既然开空调冷了不行，有一些老年人说那我就不开空调，第一是省电，第二呢我这个本来有心脏疾病我就不开空调了，这样热着我实在受不了扇子，这种比较炎热的环境不开空调的是不是对于心脏也不是特别的好？ 当然是不好的，因为第一呢，您这种胸闷憋气的症状会进一步加重，因为你处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下，你这个第一有可能会出汗比较多，第二呢，就是这个出汗多呢，会导致这个血容量的一个降低啊，或者是导致您这个心慌啊，或者其他不适的症状会进一步的加重，所以说建议老年人不要因为这个空调的温度特别低啊，或者您忌讳这种情况，然后担心，所以您不开空调，所以说您开空调开到26度、27度的话，这种适宜的温度是更有利于您这个血压。哎呀，心率啊，这个心脏健康的这个情况的。 所以说我们不要因噎废食。我们虽然这种冷热的交替和刺激有可能会诱发心脏的疾病，但是只要我们控制在一个科学合理的温度，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对， 好，说完这个空调的使用温度，这是教大家第一个夏日护心的小妙招，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也不要洗冷水澡。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有朋友说这个夏天运动过后对于心脏是不是负担会加重呢？尤其是天气闷热的时候，对于心脏有基础疾病的人还能出门活动吗？这活动时间的话选在哪个时间段是比较好的呢？想问问您。 我们一般就是炎热的天气，我们不是建议就是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出去活动。 最热的时候咱别动了。 最热的时候您别出去活动。第一呢，这个气温比较高；第二呢，这个阳光也比较晒；第三呢，您出汗比较多，会出现您这种胸闷憋气的进一步加重。而且呢，运动呢还建议大家不要清晨起来活动，因为清晨起来活动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叫晨风高血压、晨风交感神经兴奋的这种情况。因为您建议大家不要清晨起来活动，因为清晨起来活动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叫晨风高血压、晨风交感神经兴奋的这种情况，因为您清醒了，早晨醒来之后会出现这种交感神经兴奋，会导致您心率的进一步加快啊，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如果您这个时间段去活动的话，会进一步加重您这个血压和心率、心脏的一个负担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建议您呢，就在晚餐之后啊，这种凉爽的气候的情况下，然后您再出去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对心脏来讲是更有好处的。 也想问问，比如说在这种桑拿天当中，是不是我们医院这个急诊接诊的这种心脏病的患者跟其他的时间相比也是增多的呀？ 确实是像您所说的，其实这个不是说夏天这种病人少了，尤其这种桑拿天这种胸就是这种气压比较低啊，这种憋闷的这种气候的时候，其实出现这种心脏病的这个病人再来我们急诊的时候，病人是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环境当中，贺主任在一开始就说了，这个供氧量其实这个环境给我们提供的氧气是相对偏少的。 对， 如果再加上这种运动的不合理，在特别热的环境当中，或者说在我们心脏本来负担就比较重的环境之下，我们再去加重它的负担，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诱发心脏的这些疾病出现了。 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问，想问一下专家，他说俊如说原来身体啊没有什么心脏病，但是这次体检呢检查出来了一个问题。题叫做心脏早搏，想问问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呢？而且这心脏早搏他说了已经出现了一个腿部尤其是左脚比较严重的水肿，晚上肿得比早晨严重一些，这个和我们这个我们说心脏早搏有关系吗？水肿的出现， 我觉得这个早搏和这个左脚的这个水肿应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咱们之前说过这个心儿乱跳的这种，其实早搏呢也分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包括是防早啊，还是食早啊，还是24小时有多少个早搏啊？其实您24小时有100以下的一个早搏是正常现象的，因为您分到这个每分钟里边它就没有几个了。而且呢，您这个左下肢的这个水肿呢，我是建议您去看一下血管外科，是不是您这个动脉啊或者静脉的一些回流的问题。导致您这个血管的一个水肿，您这个早搏是不会导致您这个局部的一个下肢的一个水肿的。 所以说其实在体检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老年朋友看到这体检报告上出现这种心脏早搏或者说心率不齐，这种是特别的担心。那也想问问，比如说这种心脏早搏，它是不是现在需要做的应该是进一步的去检查一下它这个早搏到底是具体是哪一个分类，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病需不需要治，该怎么治。 对对，您首先要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首先像我们所说的查一个甲状腺功能啊，或查一个血常规啊，或查一个血钾啊，是不是这些原因导致的您那个早搏，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评估一下您这24小时有多少个早搏，是防早啊还是食早啊，然后再观察您这个早搏的一个形态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决定您进一步需要什么药物的治疗。 其实我们也一再跟大伙强调，这个体检啊只是 帮我们初步筛查，具体有没有这个疾病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确诊的。而且体检报告一般后面都会建议，比如说去某某某科，然后进一步确诊，这就是帮我们发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得进一步的去确认它。所以说俊如这个朋友，首先跟您明确，腿肿和我们的早搏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再一个，这个早搏需不需要治疗，该怎么治疗，咱们得进一步确诊之后看看您属于哪一个类型。如果是比较好的这种，说不定这个不用治，何主任说了，这个时候你也放宽心，我们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好，云水禅心问您说，自己的心脏经常出现心慌和憋气的情况，做了心脏血管的三维成像没有看到异常，但是呢这心电图每次做的都不是特别好，想问问这样的情况需要继续检查吗？如果要查的话查什么项目啊？说自己呢没有高血脂，血压有的时候会有偏低的情况，没有高血压。 嗯，刚才您说的这种心慌啊、胸闷憋气的症状，您做过三维的 CT。 嗯， 因为这个刚才我已经跟我们的主持人说过，这个心脏的每一个检查是针对每一个部位的每一个特点进行的检查，不是说您做了一项检查把血心脏就所有的都检查到了。 照完了。 对，其实我们这个心脏其实就像一个车或者一个房子一样，我们有它的油路，有它的电路，还有这个门啊，还有这个墙皮的一个情况。说您做了一个三维的 CT， 只是说这个车的油路是没有问题了。 啊， 但是您这种心慌的情况是考虑是心脏，就是像这个车的电路的问题。这个电路的问题呢，您得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然后看看您这个心慌啊是快呀、还是慢呐、还是乱呐、是早搏呀、还是就是心律失常其他原因的导致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您不是说做了三维 CT 就明确了您这个心慌的一个原因了。您应该进一步带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然后看看您这个心慌的一个情况。 嗯，这个朋友啊，云水禅心说自己做了心电图，但是心电图每次做出来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们不清楚他做的是比如说这种单次的心电图，还是24小时动态监测的。 对于 想要确诊这种比如说心慌气短的原因，我们是建议他做一个24小时动态监测的心电图。 对有条件的话做24小时，有的人可以做48小时或72小时，这种越长时间的一个监测更能真实的反映他这种心慌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要连续监测我们的心跳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他说没有高血脂，血压有的时候偏低，我们经常会说高血压和心脏病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血压偏低，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健康吗？ 对，因为很多年轻的女性会出现这种低血压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低血压的情况您不需要吃一些特殊的药物，您只要增加您这个口入量啊，一般经常就是有一些营养状况，调整一下营养状况一般都可以解决，不用特别的关注这个低血压的情况。 好，继续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说，听说心脏不好的人在晚上睡觉之前应该喝一杯水，这杯水冲淡我们的血液，相当于救命水，想问问这种护心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这种方法是靠谱的，但是您也不要喝大杯的水。 别喝太多。 对，其实一杯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一杯水之后呢可以稀释您的血液，之后对到您这个长期睡就是睡眠的过程当中，这种血液的这种缓慢啊，或者血流这种导致缓慢导致这种血凝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是有意义的。但是您不要喝太多的水，因为太多的水之后呢会导致您这个 起夜 这种情况，或者尿频这种情况啊，会影响您这个睡眠的质量。也会就是使咱们这个护心这种目的呢会大大的打折扣了。 所以说在睡前如果有这种心脏疾病的话，我们尤其是不是在这种闷热的天气，大家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是可以适度补充水分的。 对，尤其是说如果说您要开空调的话，因为开空调的时候人会处于比较干燥的状态。 对， 其实您那个醒的时候喝一杯水，或者睡前喝一杯水还是有必要的。 有必要的，但是这水千万别喝太多，一小杯，甚至我们说1/2杯的这个量就可以了。 对。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邀请贺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夏日护心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还有很多朋友说这夏天要把腿抬高高，这样的话对于心脏有好处，这是加速这个血液往心脏的回流速度。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咱下半段跟大伙来说一说。大家伙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继续和贺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贺晓楠贺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在又闷又热的夏天桑拿天当中，我们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到底应该做什么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和大伙有一个有奖的互动问答题目，而且题目非常的简单，就是硝酸甘油如果我们需要服用的话，应该是吞服还是舌下含服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份旅行健康套装，其中包括了一个健康的小药盒，同时呢还有一个旅行毛巾的套装。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关于心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随时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0833 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随时把您的问题通过弹幕的形式发送到直播间，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贺主任，大家伙互动非常非常的踊跃哈，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上面呢就有听众朋友问了，说夏天的时候有人说腿是第二心脏，把腿经常抬高一点，超过心脏的高度，有助于血液回流心脏，这样对于心脏能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把腿抬高然后使这个血液进一步的回流到心脏。如果说您是一个心衰的病人，我们绝对不建议您把腿抬高，因为如果说您有心功能不全，腿抬高的话，大部分的血液回流之后会进一步的加重您的心脏的负担， 压力太大了， 对，会导致心衰的进一步加重。如果说您有静脉曲张这种血液回流不畅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建议病人把腿抬高，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腿确实像这位患人所说的，这个腿是我们的第二的心脏。因为腿呢它可以负责我们的 70% 的一个血液下身那个血液的一个回流到心脏，所以说我们这个腿抬高也是有好处，而且我们的更多的关注这个腿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人体的一个健康的影响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呢我们要因人而异，然后进行这个不同的一个体位的一个姿势。 那如果比如说没有什么心脏基础疾病，为了保护心脏，现在很多人特别重视这个养生和保健哈，为了保护它，比如说像健康的人群，我们每天把腿比如说抬高个半个小时，对于心脏会有起到保护作用吗？ 这个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睡眠的状态下您这个会有不同的个姿势的变化，您不一定要 翻来覆去的， 对，翻来覆去的不一定非要强迫自己把腿抬高，这种睡眠的个姿势既影响了您的睡眠质量，其实来讲也对心脏来讲也没有特别友好的一个好处。 那也就是说对于心衰的患者，我们首先要提醒他绝对不能够把腿再抬高了。 对， 其他呢比如说对于有这种 静脉曲张 的朋友， 或者血液回流不畅的这种病人， 我们 建议腿抬高。对对，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夏天多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水的话，对于心脏会不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和上半段咱们说睡前喝一杯水的问题有点类似。 对， 这除了我们说喝这种清水之外，是不是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像菊花茶绿豆汤这种夏天清热解暑的这些东西？ 可以可以，但是您要一定要强调，如果说有冠心病或者其他这种危险因素的病人，不要说一次喝大量的水。您建议您还是少喝，然后多次， 少量多次， 少量多次，这样的话更有益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也就是一次补充大量的水分，这个对我们的心脏也会有负担和压力吗？ 对对对对，心脏的负担也是有的，因为您大量的喝水之后，然后导致这个血液循环的一个血容量一个骤然的一个增加，对心脏来讲也是负担加重的一个情况。 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白灵兰想问问专家，说睡觉的时候朝右侧睡，不压着心脏，是不是对心脏有好处？哎呦，这个我也是听说过，睡觉的时候，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不要朝这个左侧睡，说压着心脏不好。 其实从人体这个解剖这个关系来讲呢，其实您冲右侧或冲左侧睡呢来讲，对心脏来讲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胸廓， 对， 然后还 有 胸高，对，不是说咱们这个体位一变化，咱们心脏啊就受到哪个器官的一个压迫，其实它影响是不是很大的。但是对于某些特殊情况的病人，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是心衰的病人，我们肯定建议他是右侧卧位睡觉是最好的，因为如果说他左侧卧位的话，这个肺部会导致他这个心 脏受到了一个轻微的一个压迫。因为心衰的病人，你受到一个轻微的压迫，也会导致的心衰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加重。但是如果说对正常人来讲，您这个咱们在睡眠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一个体位的一个变化，也不强调您是右侧卧位，因为从这个各个脏器的解剖位置来讲，右侧卧位心脏肯定是处在一个高点， 往下坠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它不受到任何脏器的压迫，这是理论上来讲是有好处。还有就是您这个胃啊，或者是小肠啊，或者是这个十二指肠这个解剖这个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右侧卧位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这个胃到十二指肠，然后到小肠到大肠这个胃肠蠕动这个情况。而且呢，您右侧卧位它是肝脏啊，肝脏是一个下，是一个下位，下位的话它会导致它这个血液更好一些，然后呢压迫也会更少一些。从这个人体这个解剖来讲，是右侧卧位更好。 更好。 但是 不光是对心脏好，对其他的很多脏器也有好处。 对对，胃肠啊或者是肝脏功能来讲是更好的。但是不要强迫您一定要右侧卧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睡眠状态之后， 我们是翻来翻去的。 对对，翻来翻去的。对。 而且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其实我们人体也特别特别的聪明。有朋友经常试一试就知道，经常朝着一个方向，我们这一侧的鼻子就开始不通气儿了。 对。 这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发出信号，强迫我们说换一个不同的姿势。在睡觉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不自觉的。 对。 右边鼻子不通气儿了，我们就会躺着平躺或者往左躺了。 对对，不一定要强迫去自己去某一个姿势去睡眠。 好，郭阿姨78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自己啊血压比较低，一般呢是150，有的时候高压能到80多，这是比较低的一个血压了。她说自己总感觉头晕，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够长期吸氧，有没有必要买一个吸氧机？这个吸氧比如说对于这种低血压的情况造成的头晕会有缓解吗？还有很多老年朋友有这种吸氧机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宣传哈，也说对于心脏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到底有用吗？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吸氧，也不是说吸氧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欧洲心脏病学的心脏的一个指南，建议心梗的病人，不是心梗的病，就是不是所有的心梗的病人都需要吸氧了。更何况就是您这个不一定是一定有心脏病的病人，也不一定要求吸氧。而且您这个病人出现了这种血压低啊、头晕的情况，它是这个血压低导致这个头晕，不是说您低氧。如果说您做一个制氧那个监测的话，如果说制氧饱和度小于 90%、60%，您肯定吸氧会改善你这个头晕的症状。但是您这个病人呢，他是血压低导致这个头晕。首先我们要找一下这个血压低的原因。第一呢，您是不是以前有高血压，您现在吃着降压药了，然后导致血压的进一步降低。第二呢，您是不是这心率增快了，然后导致血压的进一步降低。第三呢，您是不是这个入量不足导致血压的降低。第四呢，是不是导致您这个睡眠不好啊，导致这个情绪的问题啊，导致血压的进一步降低。所以说您首先的一个情况呢，先明确血压低的原因，然后对症治疗之后，然后调整之后，血压问题解决了，您再看您这个头晕症状是不是进一步的缓解了。对，所以说吸氧不是您解决这个头晕的这个办法。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保健品啊，或者是这种厂商跟你推销说吸了氧之后这个我们的高血压低血压都能解决，同时对于我们的心脏还有保护作用，贺主任告诉您了，不要随便相信，这种是不靠谱的。我们还是得去正规的医院去找到我们比如说头晕啊或者低血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有针对的治疗，可能对于您的健康来说才是更有保障的。 对对对。 好，再来看郭阿姨，今年50岁了，她说呢自己的体检报告心电图显示啊窦性心律过缓，支导低电压，想问问这种情况到底严不严重啊？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在体检之后看到我们这个体检报告心脏这一栏都会特别的紧张，因为有很多的这种专有词汇我们都不太能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像这个支导低电压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因为支导低电压呢，这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定义了。因为支导低电压就是您这个心电图出现了这种那个二波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进步的减低，所以说您出现这种支导低电压呢，首先您要做一个心脏超声，看您是不是有心包积液这种情况。然后呢，您这个窦性心动过缓，其实正常人也可以出现窦性心动过缓。 因为这个问题我也有。 对，但是所以说您要看一下这个心电图，这个显示您窦性心动过缓心率是多少，具体缓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才能决定您是不是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治疗和检查。 其实心率过缓大家伙不用特别的担心，之前我们也请专家来做节目的时候说，很多的运动员这个我们说心脏跳得非常有力， 他呢也有这个心率过缓的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甚至是一定的程度反映说您的心脏 功能 比较 好 的, 好 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您千万不要太过担心。这说到这个心情或者说这种焦虑情绪，也想问问贺主任，是不是对于我们心脏的健康也特别的重要啊？ 对，因为现在呢我们考虑这种焦虑啊抑郁啊，这就是应急状态，因为这种应急状态很多受到外界环境的一个影响，包括工作呀、或者是家庭啊，或者是外界环境导致这种情绪的个变化，因为情绪的变化会影响我们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状态，包括您出现了焦虑抑郁，然后出现导致这个血压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升高啊，或者出现心率的一个进步增快啊，导致心慌的这种症状啊，胸闷憋气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出现。所以说我们更多尤其现代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工作这种压力更大的时候呢，我们对这种尤其是年轻人，他这种应急状态啊、焦虑抑郁的情况出现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他和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也是越来越密切的。 对，所以说夏日护心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保持心情的舒畅和愉快。 对， 好啊，继续来看网易的网友，有朋友在我们的网易平台上想问问说，偶尔出现了胸闷气短的情况，但是呢去三甲医院检查了运动心电图没什么事儿，想问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检查项目应该做吗？除了心电图之外。 首先我们这个网友呢，咱们不知道他是多大年龄，然后性别的一个情况，然后既往史的一个情况。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种桑拿天出现胸闷气短这种情况呢，因为第一气温比较高，第二呢气压比较低，第三呢就是氧气的浓度比较低，所以说大家不只是老年人会出现这种胸闷憋气的症状，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 这问题， 胸闷气短的一个症状。所以说我们应该根据您的情况，包括您的年龄啊、性别啊，包括您的是否有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不能单纯的一个说您这种胸闷气短症状，然后做了个心电图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明您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了。您应该结合您具体的情况，然后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对， 看看有没有这些基础的病史啊，然后像我们说的有没有家族的遗传因素啊。 对， 那如果要进一步的检查的话，是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检查项目呢？ 那就看他的胸闷气短的一个持续的时间，以及他的一个特点，或者用药缓不缓解，然后伴发的症状有没有大汗的这种情况。如果说有刚才说的上述这种情况的话，您可能需要做一个心脏超声啊，或者是查一个心肌酶血，因为心肌酶血可以检查出您是否有心肌损伤的这种情况。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说，起床之后有头晕的情况，而且感觉眼睛发黑、头晕眼花，四肢也出现了乏力，这是不是证明这心脏有问题啊？ 这个不一定是心脏有问题，因为起床后这种头晕，第一看看您是不是跟这个体位有关系，因为很多人出现这种体位的一个骤然的一个变化，由躺着坐着 到站着， 对，会有这种这个血压的一个变化，会导致这种头晕的情况，包括您这种感觉眼前发黑啊，或者眼花这种情况，四肢乏力，您是不是出现了这种睡眠不好啊，或者是这种低血糖的一个情况，导致您出现这种四肢乏力？所以说这种症状是比较一个宽泛的一个症状，它不能说明您是否有心脏的一个疾病。 好，也想问问，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个夏天硝酸甘油的使用，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胸口发憋发闷的情况，就吃几个硝酸甘油，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胸口瞬间就顺畅很多了。想问问这种硝酸甘油，一般我们是说是一种急救的用药了，它如果作为这种日常缓解症状的用药可行吗？对于心脏有好处吗？ 首先我们应该告诉病人，明确你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一个诊断，然后你可以用硝酸甘油。但是尤其对老年人，我们会经常会嘱咐这个老年人，您要是出现这种心绞痛的一个症状，是否应用硝酸甘油，首先您应该量个血压，因为很多老年人他会出现这种低血压的情况，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确切的能够迅速的扩血管的一个药物， 扩张血管的， 对，它会经常会出现一个低血压的状态。如果说您这个血压发生心绞痛的时候血压比较低，那千万不要用硝酸甘油了，它会雪上加霜。 本来血压就低，吃完了以后血压更低了。 对，因为我们在急诊的门诊就会经常遇到这个病人吃下硝酸甘油出现这个低血压休克的状态，这是出现比心绞痛更严重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服用硝酸甘油之前，我们最好是做一个血压的测量。 对， 这个时候血压偏高的情况之下， 对， 我们可以服用。如果本来这血压就偏低，咱就别再服用硝酸甘油了。 而且不建议您反复应用硝酸甘油。因为如果说一次用硝酸甘油之后，您再次用硝酸甘油不见效，您就应该马上就诊到医院了。因为您反复用硝酸甘油的会使你的血压进一步降低，进一步降低呢，它会出现你这个血压低之后会出现脑血管的一个脑梗的一个情况，也会出现这个心脏这个血压降低之后导致这种心梗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血液 供不上了。 对，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这种急救用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的用药。 对， 有可能第一次您吃效果非常的好， 对， 然后觉得第二次我可以继续再吃，绝对不是这样。一般吃超过两次，就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了。 对。 嗯，好，那硝酸甘油到底应该怎么吃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哈，得问一问这个我们的贺主任，跟大伙儿再说一说。 其实硝酸甘油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舌下含服。舌下含服，第一，它吸收的比较快，生物利用度是 80%， 而且它两到三分钟就可以起效，五分钟就可以达到高，就是最高的一个效果了。而且持续的时间最长可以达到30分钟。如果说您口服的话，口服它会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而且肝脏的这个首过效应，它的这个吸收浓度只有 8%。第一，它这个起效时间比较长，第二呢，它这个由生物的利用度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建议，如果您出现心绞痛，我们建议您硝酸甘油是舌下含服。 好，那每次含服的多少比较合适呢？有的朋友可能说，我这个心绞痛比较严重，我吃个一粒是不是没有用啊？我一次3-5粒，甚至有些朋友说，是不是我多吃一点可以？到底几粒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量？ 我们建议还是从一粒开始吃， 一粒开始， 对， 不缓解，因为它这个刚才何主任说起效是非常快的， 对， 我们观察一下，过个3-5分钟还没有缓解的话，咱们再含第二粒。 对对对，因为建议您这个一片舌下含服之后，因为这个它的起效比较快，达到这个高峰期呢，大概5分钟就达到高峰期了，所以说您这个血压会进一步的降低，所以说不建议您多片含服，建议您一片含服。如果5到10分钟没有效果的话，您再含第二次，第二片。 好啊，好多听众朋友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啊，都是正确答案哈。很多朋友都在说应该舌下含服效果好，还有听众朋友说因为舌下血管比较丰富，吸收比较好，是这样吗？ 对，这个有那个朋友呢还是比较明白这个解剖的一个特点。确实咱们舌下这个动脉啊，还有这个静脉的黏膜吸收的比较丰富，所以它吸收的比较快，吸收的比较多。 嗯，所以说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好，那大家伙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现在也可以再抓紧时间发来正确答案，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互动奖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儿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发生了胸部的疼痛的话，立刻嚼碎3片阿司匹林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急救的方法？其实心脏病，我们说冠心病有很多的这种表现，就是胸部剧烈的这种疼痛，甚至有些朋友说这种刺痛的情况出现，我就得嚼阿司匹林了，到底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有专门的胸痛门诊，我们有胸痛中心，然后会每天接诊大量的一个胸痛的病人，而且我们也广泛的做了一些研究和这个文献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胸痛呢，不只是心脏的这个疼，它可以是五大系统上千种疾病。这个五大系统呢，我可以跟大家数一数啊，包括您的心血管系统，包括您的呼吸系统，包括您的消化系统，包括您的皮肤肌肉骨骼系统或者精神神经系统，这也不还有其他，其实血液系统疾病也会导致您这胸痛的症状。其实具体疾病呢就更多了，大概上千种疾病。所以说您这个胸痛这个症状出现，您最好马上就诊于医院，然后呢让医生或者是这种急救的系统的这个医护人员给您马上做一个心电图，看看您是否是阿司匹林抬高心肌梗死，是不是心绞痛发作。如果说是的话，您用阿司匹林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但是说如果您出现了这种夹层主动脉夹层的这种疾病的话，那么吃硝酸甘油、吃阿司匹林是一个致命的一个治疗，它不能帮助您这个进步治疗，它会恶化你的疾病的一个进展。 所以说有很多我们说这种救命神药，用对症状它才是救命的，用不对症状很有可能是我们说 致命的。 对，所以说想要在夏天平稳的度过，对于我们心脏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们也建议大家很多的这种急救用药千万不要听别人说什么样的情况就应该吃，然后您就照着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有一些情况之下吃错了的话反而有可能会耽误我们的这个治疗。 对， 好，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回答2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50岁出头，感觉自己最近有点更年期了，总是出现胸闷气短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心脏问题还是更年期闹的。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在更年期的女性会有这种激素的变化， 对， 是不是也会导致这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出现啊？ 对，确实这种就是更年期的症状呢，也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但是呢，首先我们先得了解一下这个病人有没有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包括那个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脂血症啊，包括肥胖啊，包括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早发冠心病的一个家族史。然后综合这些情况呢，我们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心电图啊、超声啊，然后有没有一些动态的一些变化。如果说可以排除了这些情况之后呢，考虑是跟更年期有关。更年期有关的时候，还建议您去 相应的一些科室 内分泌， 对对，或者是我们有妇科的那种更年期的专门的一个门诊，您进行相应的一个就诊啊治疗指导治疗之后，会进一步改善您的症状。 嗯，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由于心脏所导致的，比如说胸痛也好，胸闷气短的这种情况也好，它一般的程度是比较重的，还是说有可能是比较轻的这种程度？ 因为从这个我们心绞痛和心肌梗死上来讲，我们大概有五大要点，就包括这个病人是不是发作胸痛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诱因，然后疼痛的一个时间，如果是几分钟或者是几秒钟，那考虑是不是心绞痛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疼啊。如果您超过了15分钟或20分钟，考虑您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就心肌梗死了。然后还有是您伴发的一个症状，有没有胸闷啊、憋气或者大汗的情况。如果说您胸疼的时候出现那种大汗的情况，是不是考虑有夹层，是不是有心梗的这种情况了，就是比较危重的情况。然后呢，您出现这种胸痛的症状，用了硝酸甘油之后，是不是马上缓解？如果马上缓解，考虑可能是心绞痛啊跟心血管有关系。如果说不缓解，那么是不是就是心脏以外的原因，或者是就是已经发生了心肌梗死的这种严重的情况。 嗯， 所以说 还是比较复杂的。 对，您还是到专业的医院就诊，然后由医生给您进一步指导之后，然后才能决定您是不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心血管疾病。 嗯，我们的治疗方案可能也得等医生来给我们下了。 对。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是郭女士想问问，说硝酸甘油只要打开了是必须在三个月之内服用吗？三个月它这个有个有效期或者保质期吗？硝酸甘油， 因为这个硝酸甘油不同的剂型是保质期是不一样的，包括您是硝酸甘油的片剂啊， 还 是贴剂啊，还是丸剂啊，还是这种喷雾剂，您得根据您这个药瓶上它会写它具体的一个保质期的一个情况，不是说所有的硝酸甘油都是保质期是三个月的。 好，那最后也请贺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 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中心，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在安贞医院的急诊二楼无诊室。 周四的上午是贺主任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找到贺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也再次感谢贺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正确答案应该是硝酸甘油正确的服用方式是舌下含服。我们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一位呢是我们最早发现这个正确答案的双双，然后送出我们的礼物。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最晚发过来正确答案的有滋有味这位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也在节目之后呢，两位把你们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邮寄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伙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药学部的主任药师胡永芳和药师张薇薇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知己知彼，用好抗凝药。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点半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